处处你要看看， 尽早该掩埋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那英带出的借口不是理由，万芳演唱的《一切如新》，齐秦带出的《无情的雨，无情的你》。 我看过这种淡淡的笑容，想着话题说说天气，去问候你，渐渐沉默，像离别的前奏，留下一句话，说你要自由。我早已学会无悔去追求，因为相信我还可以洒脱放手。总会有人要远走，偶尔走了又回头，有些是理由，你给的是借口，这是借口不是理由。你的眼神四处游走，冷漠表情

今

最熟悉的伤口还要多久，还能多久，寂寞的两杯会是几杯啤酒，我还没有，我并没有，到底快乐在哪里，有预购对了没有，错了没有，爱到底算是理由还是借口，不能拥有不能放手，告诉我怎样把记忆没收，什么以后什么时候，请你说出口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都没有，没资格在你心逗留，我什么都不够，不够难受，才不能在哪里，有预购对了没有，错了没有，爱到底算是理由还是借口， 相对无语，通向远方的路，左边是我，右边是你，不敢为你回头，只有一脸像下不停的雨，将别再让我为你哭泣，淋湿城市中的我和你， 这个时段我们送出最后一首歌，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《寂寞让你更快乐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。 情愿

快乐。

想对美的守候，最美的守候， 所有的等候只为一生相守，靠在我的胸口， 不用再频频回首， 只想低头握住你的手， 总在你回眸我看见温柔， 深情依旧浓，把它放在心头，从此牵手白头， 不再为谁， 不再为谁停留，愿人长久， 人生的舞台我们一起走，一生的情人， 永远的朋友，此刻的拥有，让它天长地久。最好的选择， 你是我一生最美的守候， 所有的等候只为一生相守，靠在我的胸口， 不用再频频回首， 总是想低头握住你的手， 站在你回眸我看见温柔， 就能把它放在心头，从此牵手白头， 不再为谁， 不再为谁停留， 但愿越长远， 但愿人长久，人生的舞台我们一起走， 一生的情人， 永远的朋友，此刻的拥有让它天长地久， 但愿越长远， 但愿人长久， 人生的舞台我们一起走， 一 生的情人， 永远的朋友， 此刻的拥有 让它天长地久， 此刻的拥有 让它天长地久。